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205集，兵行。 今日这么好的突袭时机，他却偏偏只派了辽英部前来，你猜他在想什么？ 乌子瑜的神色逐渐难看。36计里有一计叫做欲擒故纵，今日乌子瑜的队伍在边伯营遭遇了突袭，清兵会在危急之中带着物资赶去东北两马道，当朝晖收到这批至关重要的物资时，时机已经晚了。远线支援最不可取，他只能把目光再放回被夺走的边伯营身上，根据清兵提供的辽英部人数做相应调整。一旦他来了，阿穆尔极有可能已经撤掉了辽英部，在这里换上边沙的精锐骑兵埋伏等候，朝晖就得面临阿穆尔的全力打击。不论输赢，朝晖都要在边伯营被绊住脚步，交战地的萧方旭会彻底陷入无援状态。阿穆尔太了解离北铁骑了， 朝晖不能来，我们也打不赢，交战地的粮草消耗迅速，要不了几日王爷还是得陷入苦战。 乌子瑜几步走到架子前，扯下地图，用力铺开在地上。 沙三营紧靠沙二营，到时候阿穆尔北上突击，打的就是王爷的后背啊。 谭太虎正清洗完，挂着袍子赤脚进来，见他们围着地图，也蹲在一边看。乌子瑜抬眸看着萧迟夜， 这怎么办？我们进也是输，退也是输，任何举动都在阿穆尔的预料中。 谭太虎摸着脸上的刀疤， 那倒没有，他不认得禁军啊，我们是他算不到的队伍。 他说着指向沙三营， 这地方靠近中伯的洛山，那片全是土匪，这次辽英部能够避开离北铁骑的鹰群，带着重骑投石机绕到边伯营南部偷袭，肯定有土匪的帮助。我是不懂很多弯子，但是同公子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嘛。 萧迟也微挑眉， 兰州说什么？ 聪明人不做多余的事情。 谭太虎面色凝重起来， 阿穆尔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地拦住召回？他要是在交战地跟王爷打得顺利，何必分出兵力来这里呢？ 萧迟也微俯身看着地图，轻轻转动着扳指。 不错，阿穆尔这般筹划正说明他在交战地打得也很辛苦。如今已经是7月了，战事如果拖过了秋季还没有进展，阿穆尔就即将面临冬日的严寒。边沙今年的储备粮全部投到了战场上，战事拖得越久，对于边沙而言就越不利。 乌子瑜想起什么，萧迟也正好说道， 大哥负伤以后，阿穆尔就改变了这几年里的作战策略。我在磁州时听说边沙骑兵已经打到了图达龙旗，以往他们的骑兵打完就跑，然而这次没有，他们不仅没有跑，还在全面推进。阿穆尔已经在大漠失去了耐心，他正在一点点蚕食离北，想要占据我们的草场和营地。所以单从这个方面看，边伯营也至关重要。失去了这里，离北就要后退一大步，沙三营即将全面崩溃，我们在东边所谓的防线就彻底坍塌。但是如果守住边伯营，就能让老爹恢复精神，有他在交战地，阿穆尔就推不动这条边线。 萧迟说到此处，对乌子瑜点了点边伯营的位置， 你只要撑到今年第一场雪，就是给了阿穆尔一记重拳，边伯营不论如何都不能丢，从这里划条南北线，我们只能往前拉，绝不能再往后退。 阿穆尔既然想在这里困住朝晖的柳阳三大营，那么凭靠我们如今的25000人怎么能拦得住他？沙三营是要地，阿穆尔如果派了汉蛇部驻守，我们就更加没有反攻的机会了。 萧迟也收回垂下的手臂，想了片刻， 边沙骑兵已经习惯了离北铁骑被动的节奏，阿穆尔敢下这样的注，就是料定边伯营内的队伍不敢往东擅自突袭，突袭的兵马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按照路程他们明早才能退回沙三营，我们天亮以前出发，到达沙三营边界时 正是他们休息的时候。 伍子瑜挪动了下蹲着的脚，看着地图，半晌没吭声。等他蹲的脚麻了，才狠狠心： 总督如果打定主意要去，边伯营内剩余的战马可以给禁军用。 禁军不是骑兵，不需要战马。况且离北的战马太沉重，跑起来动静大，不适合突袭。 萧赤野的目光划了一圈，把谭台虎、陈阳、古今都看了一遍，最终对着伍子瑜说： 这次就让禁军跟阿木尔打个招呼。 翌日天还没有亮，禁军就出行了。古今虽然还带着伤，却仍然担任斥候，谭台虎跟着萧赤野，只有陈阳被留在了边伯营。伍子瑜不懂，但是看陈阳没有埋怨，便也没有多嘴询问。这会儿露水还没有散尽，禁军在草野间走了不消片刻，就已经被露水打湿了铠甲。他们没有从马道走，而是走了辽营部后撤时的道路。 这里跟中部边界相距不远，主子怎么没有安排驿站？ 谭太湖往南看， 越过这片草场再跑一天一夜就是洛山了。 离北铁骑的防御都是对边沙骑兵设立的。 萧赤也挎着刀侧身看了一会儿， 以前的土匪不敢往这里走，时候不同了。 谁投靠边沙秃子，谁他妈就是孙子。 谭太虎拨着草恨声说道。禁军的行军速度不慢，到达沙三营范围内时已经下午了。古今趴在草里半晌没动，谭太虎跟着趴过去，等了少顷，往前什么也没有看出来，便问： 能看出什么？ 古今伸出手拨开草。 伍子瑜没说错，沙三营有汉蛇部的骑兵，马粪都是新鲜的。他们在营地周围安排了巡逻队，比边伯营警惕性更强。 古今说着翻过身，眯眼看着天空。 没有哨声，也没有猎损。昨日偷袭边伯营的辽营部果然是个幌子。 这地方不好打，营地周围视野开阔，全是草野，我们再靠近一些根本没有藏身之处。 这可是沙三营。 古今摸到了怀里的烟草，直接塞进了口中嚼。 不仅没有藏身之处，营地外围还有铁犁，前后都设有巨马，四角也有望楼。 从国道进去怎么样？ 谭太虎说着回头对萧赤野小声说： 人总要吃喝拉撒。 萧赤也没答话。古今神色有点尴尬，他趴低头在草窝里更小声地说： 从前确实有外通的沟道，后来主子在东山脉打仗，不是用这招掏过边沙人吗？世子觉得这是个漏洞，回来就把各个营地的沟道给堵上了。 谭太虎无声地闭上嘴，也趴了下去。行军建营选址很重要，如厕更是重中之重。一般这种会沟不能挨着粮草和居住的帐子，要么深，要么能通出去。沙三营作为常用营，自然是外通更加方便。但是萧赤野以前靠少量骑兵逃穿了边沙部的营地，从内部打得边沙部当时溃不成军，给萧继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为了稳妥起见，离北的军营沟道萧挖全部改成了深，按期处理。谁知这么一改，几年后反而成了萧赤野给自己留下的难题。这下怎么打？萧赤野看着天色： 不着急，有办法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